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是真千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也柔弱尽白如玉手上感半双眼睛却只为献礼。

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